圣经里面主耶稣所宣讲的福音不是说你要自己生自己啊，乃是说你要放弃自己里面的能力投奔基督。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呼吁人悔改相信，并不假设人有天然的能力信主悔改的。所以改革中的布道者要求人们做出他们没有力量做的事情，人没有力量并没有限制他们在神面前的责任是什么。人没有力量悔改信主，但是还是在神面前要为自己的罪负责，还是要面对永死的。所以我们是靠圣灵的能力，要求人靠圣灵的能力相信。再讲一次啊，我们是靠圣灵的能力宣讲，我们靠圣灵的能力劝勉人，劝勉人做什么？靠圣灵的能力悔改相信，从头到尾就是圣灵的工作。因此福音的要求与人们的回应之间的关联，不在乎人的有没有能力，甚至福说不在乎人的自由意志啊。福音的要求我们传出去，人的回应，那怎么知道他们会回应呢？不在乎人的能力或者自由，而在乎圣灵的能力和圣灵主权的工作。人们不相信了，并不能以重生在信心以先这个真理呢为借口啊，不能够以这个做借口。听福音者是堕落的，可是他们的堕落呢并不能作为他们不信的借口，也不能以自己没有被重生为不信的借口。福音并没有要求人准备好自己好被圣灵重生。那刚才上面讲的呢跟下面讲的有一点不一样。上面讲的是有些人说，那神都预定好一切了，人也没有能力，那我没有被圣灵感动，也没有被圣灵重生，我就不用信了，这是我的结果啊。我们说不是的，圣经要求我们悔改信耶稣，这个是我们的义务，身为神所创造而是堕落的人。好了，反过来呢，另外有一派呢在华人教会很少见到的，就是呢常常讲悔改的，这是改革中里面有一少部分的现象啊，说要悔改要悔改要悔改。那就有人说，我很愿意信主，但是我没有力量怎么办？那18世纪初就有一些牧师想出一个办法出来我举个例，比方说一个牧师跟一个男的他们是好朋友50多年，这个男的呢太太孩子们都非常爱主，都在教会里面很活跃，就是这个男的还没有信主婴孩洗礼是领了，从小50多年前。那这个牧师所讲的早堂晚堂圣诞复活节布道培灵什么都听过了，他也来教会，那他们是好朋友吗？他说我就是没有能力相信，那怎么办没他办法。好，清教徒的后期呢，也不是清教徒了，已经后期了大概1710-1720年的时候，就想这个办法，叫 preparationism 预备主义，就说你是的，你还没有真诚的悔改跟信耶稣，不如你做一些事情准备圣灵来重生你吧。那做什么呢？那一般来说都是说读经祷告来做礼拜等等。那后来有一些牧师就想出办法来，不如给他们领圣餐，让圣餐作为一个 preparatory ordinance 预备他重生的一个仪式。那这个叫做预备主义。那无论他们给不给这些人领圣餐，这个是次要的问题，重要的是当悔改的道传出去的时候，那我们都是半途出家第一代大部分你有第二第三第四代，你就会发觉就是有一些没有生命的会友，或者也承认自己没有生命，说我愿意信主我就是没有能力，你怎么办？好，所以呢下面就一个问题了问到这个我们向人传福音是假设他们已经重生了呢，还是假设他们还没有被重生的呢？答案是两者都不对。我们并不假设人会回转，也不假设他们不会回转，因为这个是上帝的事，这神的奥秘不管我们的事。OK，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向人传福音，就把他们当作是第六世界啊，一个需要一位全被救主的罪人。我再说一次，我们并不假设人听我们讲道被圣灵重生，也不假设他们不被圣灵重生。我们绝对不假设人被圣灵预定，而上帝预定拣选或者不预定不拣选，这个不是我们的事。所以我们不假设他是重生了还是不重生的，我们也不假设他愿意还是不愿意，因为他人都不愿意的，只有圣灵啊开恩动工才愿意的。所以我们就当他们是，那包括我们自己嘛，我们都是罪人，需要一个全备的救主。所以从改革中的角度来看，布道、培灵、门训都是同样的事情。 You just preach the gospel to the whole church， 向全教会宣讲福音，从向全教会宣讲律法与福音，向全教会宣讲在基督里一切的吩咐和应许，一切的诫命和恩典，一切的律法和福音，就是福音。福音就是律法与福音，律法与福音就是福音。福音里面有诫命，有律法，有警告，有神的愤怒审判，有神的恩典赦罪怜悯，说不出的不配得到的慈悲啊，这个叫福音。我们不断的宣讲。我喜欢用一个图画来做比喻，波士顿有很多 one way street， 听说有一个地方是四条 one way street 跑在一起，你们还没有想通，四条单行路跑到一个十字路口，不可能，对不对？除非你好像这个几年前这个 Shell 汽油的电视广告，这个汽车往上跑，朝天跑。波士顿又有很多 Rotary， 台湾叫圆环，香港叫安全岛，这个回旋处 Traffic Circle 或者 Rotary。 教会很像一个圆环，一个安全岛。不同的是，一般的安全岛，你车子跑到旁边就绕个圈，就从另外一方走了。这个安全岛中间有个十字架，我们要求人把车子开上这个安全岛。我的意思是说，人们是从四方八面来的，有的是半途出家的，19岁才知道这个女同学所折磨他的，这个是好东西，是福音，我们应该信主。有的是第二、第三、第四代，好像我是第四代的传道人的啊。那有的是乖乖的，小的时候就信主的；有的是就是不要，或者是要而不能啊。有的是经过了很大的风浪之后满身都是鳞伤，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的啊。各种各样的人 ，It doesn't matter， 你不要哦，这个叫辅导啊，这个叫。这内心的医治，这个呢叫做门训，这个叫奋心，这个、叫培灵啊。我们要做什么？就是劝人来到基督的面前。所以我们不假设人是怎么一回事。你在教会待久了啊，什么事情都见过，从上到下啊，从老到幼，男女、单身的、结婚的、离婚的、寡妇的，各种各样的人。同样的使命 ，How is it with you and Jesus Christ today？ 我们要问的就是你今天与主耶稣或者三位一体的神的关系是什么？啊，所以我们传福音呢，是传律法与福音，向所有的人传。啊，当时清教徒向教会传呢，就等于是向整个乡村、整个市镇传。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教义讲得这么清楚呢？我们需要知道圣经。教导什么？我们信什么？第二，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的听众有哪几种人。当时清教徒在17世纪，就是 Westminster Confession 那个时代的，他们脑袋里面有四种的人写出这种的神学出来的。第一，天主教。啊，天主教面对天主教，我们要讲什么？得救的确据。啊，那昨天我们唱了一首天主教写的诗歌啊 ，Lead Kindly Night Light。那天主教的诗歌都很虔诚的，唯一有一样东西是天主教的歌词没有的，得救的确据。 Divine Redeemer， 很漂亮的圣歌啊，讲来讲去啊，可怜我啊，这个 Kyrie Eleison 啊，主啊怜悯，主啊怜悯，怜悯到最后不会说哎哈利路亚归十字架，没有的啊，我还是很可怜的罪人。所以面向天主教，你要说耶稣基督的恩典是有保证的，有应许的，你可以有得救的确据，那这个是面向天主教。第二，面向阿米念，这个阿米念呢，不是指卫斯理的阿米念，是十七世纪版本的阿米念。那就是说，人的的确确有良善，有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呢，跟卫斯理不一样，他就说，人就是没有完全堕落。那有面对阿米念，这个阿米念后来导致到启蒙哲学，康德后来一直延伸呢到新派的神学。那这是很理性的阿米念。第三。清教徒面对 Quakers 贵格会的，贵格会就是和今天的灵恩派又像又不像，像的地方是注重自己的感受，不像的地方是很安静的，不像灵恩派这么吵的啊，就大家坐那里什么话都不要讲，没有牧师讲道的，谁有亮光就站起来分享，讲完坐下来，假如没有第二位呢，一个小时安静之后就散会了，那这个是贵格会啊。好，所以就是要看内心的光照，神有没有光照你，有没有东西分享啊？这第三种就是神秘主义或者金钱主义，或者是灵恩的一些的比较极端的现象啊。第四种呢，第四种是啊，对，是不相信三位一体的。我们今天叫他们说新派，当时叫 Socinian 啊，或者今天我们可以说是新纪元运动啊。什么叫新纪元运动的神学？神就是我，我就是神，神就是宇宙，宇宙就是神，宇宙就是我，我就是宇宙。OK， 这个典型的印度教、道家和佛教的世界观，所以我们不能把老子跟圣经并排来比较啊，这世界观是不一样的。好，那清教徒呢是面对这四种的听众同时说一种的教义，那这个是教义式的教导 （doctrinal teaching） 的重要性。你一方面把圣经的真理讲出来，同时面向四种人。你看到我们的讲义里面有一些重生不是什么不是什么，怎么为什么有三四个不是呢？这个每一个不是后面就是针对这一种的错误的想法的，然后是什么？所以正反要讲出来呢，是为了教会能够持守我们信仰真理，而同时分辨出各种不同的的错误的思想，不论他有没有神学家为代表的错误的思想，有一些是没有神学家做代表的，好像我说这个。中国基督徒常常给牧师骂完之后就低头随从回家的那种呢你也可以说是一种的神学思想，也可以说一种很普遍的没有得救的喜乐的一种的现象。不论怎么样，我们要明白圣经，也明白听众 exegete the Bible and exegete your audience， 解经解释圣经，同时你要解释分析我们的听众是什么，我们的时代是什么。好，所以这里呢就说一方面我们要求人悔改信主是做出他们不能做到的事，那这个是面对福音派说神预定了你还财产，那我神没有预定我还需要去信吗？要的，神要求我们这样做。另外一派呢就是常常讲悔改的，讲到那些人呢没有办法垮了怎么办你还是讲恩典，律法和恩典没有别的路，没有捷径 shortcut， 没有 advanced course， 没有 box seat， 这个 opera 里面没有一个特别的座位给英女皇坐的有钱人来穷人来听的完全是一样的，对不对虽然某某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华民国的、香港政府的什么什么高官， it doesn't matter， 他们要的是耶稣基督和在基督里一切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有个切入点很奇怪的，圣经里面其实不奇怪，是很奇妙的，神向有钱人讲一套话，向穷人讲一套话，加起来是不矛盾的像有钱的时候不要依靠钱财，你的钱财你只要不用在神的国度里面会生锈的，对穷人怎么说呢？要依靠神刚才我们所唱的 God is our refuge strong and sure， 神是我们所能够靠的靠山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知道各种的听众，但是讲的信息是一样的。好，现在我们来看信心 Faith。 讲完这一段之后呢，我们有问题解答的时间。信心这一章在我们的笔记里面呢比较长，从第60页到第93页。我先解释一下这一章这五大段是什么东西。第一段，什么是信心呢？信心是信靠神的话，这是 A， 从第60页开始。B 第二段是从67页。第二，那信心的本质是什么呢？ What is the nature of faith？ 答案是有三点：信心是知道，信心是同意，第三，信心是委身。Faith is notitia to know， 信心是 assensus to agree， 信心是 fiducia to commit myself to surrender。好，从第71页呢是第三个大题目 ，the warrant for responsibility to believe。我为什么应该信耶稣呢？我听到了福音，你基督徒你们说福音这么好，神这么好，那神这么高，我不是冒犯他吗 ？Presume upon God， 不好意思去打扰神，我凭什么有这个把握，我应该去信靠他呢？叫做 warrant for belief，OK？、Okay? 还有我有责任去信主。第四，从第76页 ，D faith and repentance， 信心和悔改之间的关系，那就讲到悔改了。其实我在这里已经离开了信心本身的这个题目了。然后第87页开始 ，E 呢 ，union with Christ， 我们借着信和悔改与基督联合，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哎，所以这是这个信心这一章的五大要点。好，我们先来看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信靠上帝的话语。我再说，在清教徒从加尔文到清教徒时期呢，信心有两个重点，一个呢是我信什么？昨天我提过一次了，我信神的话。Faith is to take hold of God's promises。信心就是抓住、信靠、依靠神的应许、神的话语的应许。第二，信心是什么？信心 is to receive and embrace Jesus Christ as He's offered to us in the gospel。信心就是领受那个在福音里面劝勉我们要领受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信心是信圣经，信心是信耶稣。Okay? 那清教徒的了解就是信心是信圣经，所以呢，我们应该笃信不疑，信靠神的话语。而信基督的意思是意志的降服，所以一个比较理性一点，一个比较多一点意志的降服。我说这两个呢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不过呢给大家知道呢，在整个改革宗传统有这两个不同的强调，其实把两个放在一起是很丰富的。好，我们先来看信心是信靠上帝的话语。希伯来书第11章第9节，亚伯拉罕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好，所以亚伯拉罕是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啊。然后我们从第11节到16节，今天我们不读了啊。希伯来书第11章11到16节，亚伯拉罕 look forward， 他的盼望、他的信心是知道将来神要给他一座城、一个家。信心是相信神的应许。保罗对腓立比的狱卒一家说要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信心呢是信靠神，耶稣基督也信靠神的应许。好，下面呢我们来做一些的分辨，信心和信仰的分辨。首先信这个字啊 pistis and pistio， 在新约的希腊文里面呢、这个字是有多样的意义的，可以说是有主动的信心和被动的信心。什么叫被动的信呢？就是可靠、信实的意思。圣灵的果子其中一样是信实，要做一个可靠的人。可靠的相反词呢，在广东话就是“落底”，就是应承要做的事情不去做，叫“落底”。这个 bottom falls out 啊，这个锅的底啊掉出来，那得就是不可靠的，讲的话不算数的啊。那得的相反呢，就是faithfulness 信实。在青年恋爱交友的时代，常常对弟兄说：“我们那得不那得啊，那得的很难做丈夫啊。”好，那罗马书第三章第三节说：“难道人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这个信就信实啊，在罗马书第三章第三节，这个信就是可信、可靠、信实的意思。好了，一啊，那现在我们来讲这个积极的信，就是我们信耶稣。罗马书三章第二十二节，上帝的义因我们信耶稣基督就加给相信的人啊，这里两次用信啊。罗马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第十七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十七节，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与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先解释一下上帝的义这个词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上帝的义。在旧约圣经，神启示他自己，他是公义的，他要按公义审判。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的神的义不是这个意思。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在没有错，第三章二十一节之后，神的义这个词又再出现了。是什么意思呢？我喜欢借用 John Stott 的定义，虽然我不同意他不相信地狱这个信念，但是呢，他对神的义的定义是非常好的。我用英文说一次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is the righteous way in which a righteous God makes unrighteous people righteous。其实很简单的，你想通了就很简单。什么叫神的义呢？就是一个公义的神所用的公义的方法，使不义的人成为义人。换句话说，神的义就是神的救法。It is God's plan of salvation。好，神的义，神的救法呢，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from faith to faith， 就是从头到尾都是借着信心。不过我们不要忘记呢，罗马书第四章第十六节说，我们得就是本乎信，这是本乎恩的意思。It is by faith in order that it may be by grace。这个我们下面会讲。好，所以信心有被动那方面，就是说一个人是可靠的，这个词有这个意义。另外这信就是信靠主动的。还有第三方面就是信仰的内容啊，我们一起来读犹大书第三节。来，亲爱的弟兄们，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那这个真道呢，原文是 faith 啊，是信仰。我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仰或者信仰的内容啊，竭力的争辩。所以 faith 这个字呢，也是指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东西。 OK，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七节，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啊，中文是翻所信的，我已经守住了。英文是 I have kept the faith。 犹大书三章也是 the faith which was once for all delivered to the saints 啊，所交付给圣徒的信仰啊，我们要守住的信仰。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看信心和知识之间的问题。在基督徒中间流行着一种的说法，信心不是知识，因为知识叫人骄傲高大嘛啊，唯有信心造就人。当然我们不能断章取义，那里是讲什么的信心呢？就是什么的知识呢？就是这个拜偶像不算什么，所以拜过偶像的肉可以吃，什么人都可以吃，是那个知识叫人高大，就是不顾别人软弱的良心，那种知识是叫人高大的，并没有说我们不要去好好的读圣经啊，读正确的圣经神学系统神学，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呢，很多人以为呢我们虽然证据不足够，还是要相信啊，或者说有一点的信心啊，有一点证据，但是还要怀疑。意思就是说呢，怀疑或者不知是信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有知识就没有信心，信心是不靠知识不靠证据的。我们认为这个是个错误的看法。那相反的答案不是说要靠知识啊、要靠头脑的知识，不是这个意思。信心是知识。To believe includes to know. 信心包括知识。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彼得说：“我们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英文是the reason for the hope that is in you， 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英文是说 ，be ready to make a defense to everyone who asks you to give a reason, give an account for the hope that is in you。所以。我们是要准备好为真道争辩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耶稣基督受害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就是证据 evidence proofs， 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一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上帝国的事。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证据上。不，当然是上帝给的证据，不是我们自己去找出来的科学的、考古的什么什么的证据。好像我们可以在我们跟飞行的中间建立一个中立地带啊 ，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 铁证待判。真正铁般事实的证据是神给的，耶稣基督要亲自显现。所以圣经里面有证据，当然人不要，那是因为我们的理性主义作祟，我们的理性要自主。但是上帝并没有要求我们虽然没有证据还是要相信，不是的。上帝给我们证据，耶稣基督死了复活了，向基法向使徒显现，所以我们所相信的是有证据的。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We have the prophetic word made more sure， 就是说圣经的话先知的话是可靠的，是确实的，是被证实的。我们昨天讲过，神的话是自证的。God and God's word are self-attesting. 世人不要，当这个是愚拙。The word of God is the most assuring thing. 神的话是最靠得住的。The word of God is in consonance with evidence. 神的话是合乎充足的证据的。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因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存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刚才我们唱那首圣诗呢，副歌我说阿们，正歌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不是我不知道，我知道，除了第四节我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回来当然我知道做事的那个人的意思就是说，哇好奇妙啊，要不要看一看这个歌词所以呢要带领诗歌呢要做神学家。什么叫做神学家？圣经读熟一点就可以了第七首他怎么说的？他说，我真不知主奇妙的恩为何临到我身。我知道主的恩为何临到我身，就是因为他的恩典。圣经告诉我们，圣经有讲的我们就知道，圣经没有讲的我们不知道，圣经少讲的我们就少讲一点，时间多讲了我们要多讲一点，这叫做具体的思维方式，倒过来就是抽象。再说一次啊，圣经讲的我们讲，圣经少讲我们少讲，圣经多讲了我们多讲，倒过来就是抽象。按照圣经这个方法就是具体比方说柏拉图的 form， 阿里斯托特的 matter 是抽象的，因为他把神跟人放在 form and matter 中间，没有把神放在至高，这是抽象的，不是圣经的世界观。好，我真不知主奇妙的恩为何临到我身。他的意思是说，主的恩典非常的奇妙临到我身。我其实呢，我们用理性用悟性去了解圣经的真理，用尽我们的悟性还是奥秘，那是真的，那是对的，但是不等于是不要悟性的意思。我也不知有何价值主亲自来买赎。他的意思说，哎，我很卑微我没有价值，但主很爱我，这是对的。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价值吗？我知道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而且神呢与人立约这基督的约，所以我们才有价值，不是我们本身有什么价值，是神创造我们，神与我们立约。 第二节，我真不知道我的信如何进入我心。是的，我不知道，因为这是奥秘，但是我也知道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重生。我也不知为何一信变得一个信心。哦，这个应该知道。为何一信变